Thank you. Thank you. 下来请欣赏穆特演奏的巴赫的 A 小调小提琴协奏曲和 E 大调小提琴协奏曲，以及还有原苏联作曲家索菲亚·古拜杜丽娜的小提琴协奏曲。 Thank you. Thank you. Thank you. 了。